气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，我的心里没有他，我的心只有你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并不假，我的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眉毛为了你画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自从南宋走你回了家那一天，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骂，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对着你来把心关，让你看上一个女孩，她的心里可有她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